即使不被周遭看好，认为对的事情就请坚持下去吧，闯出属于你自己的天空。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嗨，我是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下午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卓然，让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生活资讯。即日起至五月底，国家旅游局将会联合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春季行动，对云南、丽江等今年首批七个重点地区的重点问题来进行重点的督促检查，严厉打击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顽疾，查罚一批违法违规企业。今年我国将会打造全国旅游公共服务监管平台，将会改变人盯人监管方式，赋予游客投诉和评价两种监管手段，调动社会力量来参与旅游市场监督，改变突击式的监管方法，通过监管电子合同和电子行程单等新的技术，在签订低价电子合同时就会预警提示。2017年，上海全民健身将会围绕健康上海的目标，逐步打造15分钟体育生活圈。其中，徐浦大桥至杨浦大桥的滨江空间将会修建近50公里的市民健身步道和自行车绿道。上海今后还将会组织健步行、路跑、定向、骑行等体育健身活动。2017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今天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开幕。据介绍，本届展会国际参展商比例达到了66%。从今年出游的线路价格的变动来看，出境游越趋成熟，出境游价格和邮轮游价格都出现下跌。根据安徽出台的“十三五”期间加快发展休闲农业的实施意见，从现在起每年新增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2到3个，示范点20个。到2020年，安徽省将会打造知名度较高的休闲农业旅游精品路线20条，特色节庆活动20个。江苏省旅游局近日印发了关于2017年省旅游业发展重点任务。任务指出，今年的目标是实现江苏旅游业总收入1.16万亿元，增长13.5%左右，实现旅游业增加值5150亿元，增长13.5%左右，占 GDP 的比重达到6.2%左右，游客的人均停留时间达到2.7天以上，人均花费1550元。2017年在线休闲旅游市场趋势预测报告近日发布。根据国家旅游局的预测数据，2017年将会有超过50亿人次出游。好的，听众朋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五编辑，卓然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达英一可心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周四下午的2点04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状况。北京晴，8到0下4度；天津晴，8到0下1度；上海阴转多云，7到2度；重庆小雨，9到6度；哈尔滨晴，0下6到0下16度；长春晴，0下4到0下14度；沈阳晴，0下2到0下12度；呼和浩特晴，1到0下12度；乌鲁木齐晴，0下4到0下12度；兰州多云，6到0下4度；银川晴，4到0下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这一时段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9，天津19，上海89，重庆13，哈尔滨35，长春54，沈阳24，呼和浩特30，乌鲁木齐78，兰州83。 多和宝宝在一起享受亲子时光，给宝宝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关爱。 伊可欣小葫芦提醒妈妈，贴心呵护，关注宝宝身心健康成长。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伊可欣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伊可欣，宝宝1岁后用粉色伊可欣。伊可欣，妈妈的一颗心。达因药业， 伊可欣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恣意听歌的每一天，惬意的午后时光，还有这一刻突然涌上心头的幸福感受，快意音乐 Music Cheer you up。 我是你朋友，不受控那一种，如果只会附和多普通。 我要和你有争执冲突后再沟通，直到争出一条路相通。 地球不过这点的分给71人，我和你将对焦却又等分。 我的小宇宙中，你的星球绕着运行，不同的性格也契合。 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摩擦上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时分仅有一难得。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相聚的万岁 Together forever。 冒险这段章节，就算生意也挥霍，篇幅因为有你更轰动。 别用言语制约，那多破坏幽默，幽默起成长就足够。 偶像组合才可以在乐坛上面屹立不倒呢？我想首先应该是颜值和唱功兼具，然后个性和共鸣也可以并存吧。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男团叫 BBF， 他们带来的这首歌《我们万岁》。北京时间的14:09，欢迎来到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午后的2点到4点陪伴你的快意音乐，我是卓然。 Twins 花生骚 着上喇叭裤，脚步澎湃，要自无败，某某最爱大一大，乌蝇镜，素颜上街，只要我刹那跪。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双 Q 欢乐购聚会来袭，买卫浴选恒洁。 德屋金刚网纱窗，防盗又耐用，选安全纱窗就用德屋纱窗。 你好，这是元祖送来的礼物。春意盎然，一起尝尝自然的美味清香。元祖食品和您一起踏青享美食， 有节有礼有元祖。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双 Q 欢乐购聚会来袭，买卫浴选恒洁。 德屋金刚网纱窗，防盗又耐用，选安全纱窗就用德屋纱窗。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有旋律在蔓延，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有一些是有关于湖泊寺庙，也有一些是关乎于古典名著，还有一些是关注历史人物。你会发现在后弦的中国风的歌曲当中呢，它所涵盖的题材和内容还真的是挺广泛的。这首歌叫《下完这场雨》。 念旧的皮箱装着还没放完的烟火，我提着寂寞撑伞穿过夜色，闭上湿透了领口，别说破戒当作没雨曾来过。雨滴下不坠落，剩下路的绝不能，已经换残留那句手写的珍重。哦，那年长点你的背影亮了，雨中我让你数完歌。我在等你，等下完这场雨，等成全你镜子上的别离，心太入戏，梦流转四季，只是回忆手中淹没像日记。如果可以 生命外国。 被植入到这首歌当中的那首经典的《送别》，可以说透露了这首歌曲的主题内容，就是一首有关于送别的凄美的故事。后弦，这首《下完这场雨》，继续用浪漫的音符包裹你。侧田 ，We Touch。穿了很多粉的侧田，这首歌当然也是他自己作曲的，叫 We Touch， 头顶很多的光环，然后又重新登上了竞技的舞台。不过他却非常谦虚地表示说，说实话，我是一个40岁的新人。不管是从他的故事，还是从他各式各样的态度当中，你似乎都能感觉得到他这些年来的一些收获。辛晓琪 My Dear You。 人都会长大的，往事都过去了，人都是健忘的，还执着些什么？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When you're down, down, down, Don't give up。 时 间是诚实的，回过头才晓得，当你真的懂了，感谢那些挫折。 Hell is gone, gone, gone. Hell is gone, gone, gone. Hell is gone, gone, gone. Sad and sound, my dear you. 时用底巧成人盖，生宝宝后为他底巧小儿盖，宝宝长大了还有底巧儿童盖，补钙专家美国底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是风格闪耀的动感造型，是独具格调的质感座舱，是极致所能的预感科技。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新时代中级车创行者要你绽放。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由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放送。 让是美德， 心急回家团圆，勿忘行驶安全。 慢是修养， 减的是车速，加速的是亲情。 和是礼仪， 归家的急切都一样，礼让一步，心更宽。跟着音乐说走就走 ，Music Radio 与携程旅行邀你一起用行动让回家的路更美好。感谢申通德高、四种传媒、旭阳传媒、易媒介的大力支持。 四午后的2:29，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意音乐，我是卓然。曾经呢，当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它淡淡的爵士味的前奏第一次划过我的耳朵的时候，我当时还在想，哎，没想到梁静茹还会尝试这种类型的歌曲，然后我就瞟了一眼作曲人，原来是很擅长轻爵士的小玲姐黄韵玲。梁静茹这首歌《最快乐那一年》。 怀旧的电影淋湿了心情，你的爱还在旅行或已定居哪里，也许遗憾和年轻总绑在一起，不容许一点委屈，等放手才懂惋惜，静下心来发现过去大半是甜蜜回忆。我最快乐那一年是你陪我经历一切，什么都生动又强烈，又真正在活着 静茹，她声音当中的不同的面相，你可以去找到2003年她的那张《美丽人生》专辑，当中收录了不仅有我们刚听到的有点尝试轻爵士风格的这首《最快乐那一年》，还有包括她也尝试了巴萨诺瓦、R&B、民谣等等。 如果有人在等她，拨弄她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

haunts me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It all just sounds like ooh. Mm, too young, too dumb to realize that I should have bought you flowers and held your hand. Should have gave you all my hours when I had the chance. Take you to every party, 'cause all you wanted to do was dance. Now my baby's dancing, but she's dancing with another man. Although it hurts, I'll be the first to say that I was wrong. Much too late to try and apologize for my mistakes, but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 hope he buys you flowers. I hope he holds your hand. Give you all his hours when he has the chance. Take you to every party, 'cause I remember how much you loved to dance. Do all the things I should have done when I was your man. Do all the things I should have done when I was your man.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搭乘本次的音乐国际线。为了保证您的正常收听，请全程锁定我们的频率。准备好了吗？音乐国际线带你倾听来自世界的声音。 Welcome aboard。 音乐国际线，今天我们抵达的站点是越南。孔秀琼1991年11月22号出生在胡志明市，是越南当红的新生代流行歌手，同时也是广受欢迎的杂志和广告模特，尤其受到越南年轻一代的喜爱。孔秀琼最初以青少年报纸的模特身份出道，随后迁入到了越南 New Gain 娱乐公司，首次登上超过5000人的大型舞台，便演唱了一首《草莓饼屋》。时尚大方的外形和甜美的声线让她迅速走红，歌迷也因为这首成名曲《草莓饼屋》而给孔秀琼起了一个可爱的昵称《草莓女孩》。2009年8月9号，孔秀琼推出专辑《草莓故事》，感谢在音乐道路上一直支持自己的歌迷。一个月之后，她紧接着推出了在线专辑《Try to Up》，一共收录7首歌曲。无论是造型还是音乐风格，都展现出更加时尚和成熟的面貌。从这张专辑开始，孔秀琼成功转型为唱跳歌手，充满魅力的 R&B 风格也更加受到年轻族群的追捧和喜爱。音乐不见，今天就一起来感受这位越南新生代女歌手的魅力，来自孔秀琼2009年推出的转型之作专辑 Try to Up 的主打歌 I Cry。 I cry, I cry, I cry, I cry, I cry.

寂寞先生，这里是快意音乐，我是卓然。 你的笑容是恩惠，世间难得那么美，于是追要你陪，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只说一回，叫醒人心里的鬼，再又睡，再隐晦，再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再伤痕累累，我可以无所谓。 这首歌《寂寞先生》，而马上带你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我所需要的》。这两首歌曲呢，都是从主歌到副歌的部分，让你充分的感受到他们的情绪从压抑到爆发的全部的变化。徐佳莹，《我所需要的》。 没有规则，只有选择，要真的决定快乐才有用，如果知道有一个重新的等候完全属于我，那有没有用？心理建设 输给脸色，要真的看到威胁才有用，太容易感动会让人忘了幽默，忘记我们对陪伴的要求不是有就足够，过那么久我终于懂，谁来谁去都是经过，哪有什么错，还要多久我才会懂，说需要的并不是你。 天马行空，特立独行。 Hello， 我们是 Gemini。 跟世界聊完以后，我们终于坐到了自己面前。 本周每晚9点，简明离带着同名专辑做客音乐 VIP， 一起聊聊他们自己吧。 照个镜子，补点润唇膏，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微笑一下，心情亮起来，魅力值就会像搭电梯一样蹭蹭蹭的上升哦。下午3点，我是郁可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90.0， 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下午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卓然，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视资讯。 由陈正道执导、黄渤、徐静蕾和段奕宏等主演的电影《记忆大师》将于4月28号登陆全国院线。日前，片方曝光了一款《大师归来》幕后制作特辑，陈正道以及主创演员们分享了拍摄心得。这部影片将以记忆手术为主题进行全新的升级，从主创阵容、道具置景和创作构思三个方面构架了一个神秘的记忆世界。由邓超、阮经天和刘诗诗领衔主演，林嘉欣特别出演的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近日曝光了主题为蛛丝马迹的角色海报。海报当中，五位主演扮演的神秘人藏身暗处，透过密集的蛛丝窥视前方，面露凶光。影片预计在年内上映。电影《乐高蝙蝠侠》大电影昨天在北京举行了超前的观影活动，活动现场不仅摆放了电影当中超级英雄们的巨型玩偶，还布置了片中场景的迷你还原版，让到场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玩具的神奇世界。影片将于3月3号登陆全国各大院线。由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的科幻影片《创梦》今天又确定了一个重要角色的扮演者，曾经在《速度与激情》系列的电影当中出演女一号的米歇尔·罗德里格兹将会正式加盟影片，扮演一个半机械人女英雄盖尔达。米歇尔·罗德里格兹之前曾经参演过卡梅隆导演的《阿凡达》。导演马丁·希克塞斯正在筹备的最新电影《爱尔兰人》继召集了罗伯特·德尼罗、乔·佩西等御用班底之后，今天又添加了一个重量级人物。曾经与马丁合作过9部电影，与德尼罗合作过12部作品的老牌演技明星哈维·凯特尔将会加盟影片，扮演吉米·霍法一角。近代传奇女性剧《那年花开月正圆》近日发布了全新的剧照，孙俪扮演的女主角周莹展现出豪迈气势，把江湖儿女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性格进行了完美诠释。在这部作品当中，孙俪将会跳脱固步自封的旧思想，挑战权威，并将会一步步成长为商界精英。江苏卫视音乐类综艺节目《金曲捞》昨天在南京举行了发布会，黄国伦、金志文、薛之谦等节目嘉宾出席。在这档节目当中，音乐唤醒师将会对老歌来进行重新的演绎，如果唤醒成功，歌曲的原唱将会出现在《金曲捞》的舞台。好的，听众朋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五编辑卓然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周四下午的3点04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状况。北京晴，8到0下4度；天津晴，8到0下1度；上海阴转多云，7到2度；重庆小雨，9到6度；西宁阵雪转多云，3到0下13度；拉萨晴，10到0下3度；成都阴转多云，10到4度；昆明多云，21到7度；贵阳阴转小雨，4到1度；长沙阴转小雨，9到4度；武汉多云，11到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这一时段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3，天津23，上海72，重庆13，西宁77，拉萨9，成都24，昆明30，贵阳20，长沙33，武汉63。 宝宝的第一次翻身、第一次长牙都饱含着妈妈的关注，而宝宝的第一次补钙就交给迪巧吧。淡奶口味保护宝宝娇嫩味蕾，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和您一起关注天气，关爱健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恣意听歌的每一天，惬意的午后时光， 还有这一刻突然涌上心头的幸福感受。快意音乐 Music Cheer You Up。 我希望就是我，每茶都的手在抖，好几次都碰到了，我们的影子都已经在一起了，若无其事的假动作是我逞强的借口，此刻若能有你的爱，我愿用一切交换。此刻最美最美的时光，给我最美最美的感动，每天爱你爱你的线索不再沉默，想你每夜每夜的星空，竟然也会出现彩虹，这幸福握住了绝不放手，笑会为我吗？你的泪会为我吗？心不乖跳动，你是否听见了我？你比以前可爱多了，是我温柔的诉说。如果你只愿让一个人守候，不希望就是我。最美的时光，给我最美最美的感动，每天爱你爱你的线索不再沉默，想你每夜每夜的星空，竟然也会出现彩虹，这幸福握住了绝不放手，是我最美最美的追求，日夜想着想你的寂寞，终在此刻得到自由，不求每天每天的晴空，就算下雨也一起走，这心跳只有你能给我，这一刻就爱吧不放手。 一个人分饰六个角色，然后每个角色呢还有自己的性格特点，最近用自己炸裂的演技圈了不少粉的这一位，别忘了他是一个会唱歌的演员，也是一个会拍戏的歌手，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傅辛博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颗爱吧，开启了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快意音乐，我是卓然，叮当最小的伟大。 天气不是永远的晴朗，生活太过匆忙让人慌张，别怕我总是在你的身旁，把那些遗憾忧伤放下，你知道我爱你快乐的模样，任何时刻拥抱一下，爱是最小的伟大，想任你 争吵，想成一部电影就能欣赏，记得我随时在你的身旁，把你的感情天真幻想，你知道我爱你快乐的模样，任何时刻拥抱一下，爱是最小的伟大，想任你们到每个地方，每一个眼神都能分享，你的勇气和善良，幻世界 狮龙， 恒洁智能双 Q 欢乐购聚会来袭，买卫浴选恒洁， 德屋金刚网纱窗防盗又耐用，选安全纱窗就用德屋纱窗。 如果爱是座公寓，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 在那半电梯人群中见过你，我的心高高低低。 郁可唯全新专辑《0000》，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双 Q 欢乐购聚会来袭，买卫浴选恒洁。 德屋金刚网纱窗防盗又耐用，选安全纱窗就用德屋纱窗。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希望用的是自己的音乐去征服听众，而并不是顶着 Eason 的这样一个歌神的光环去博取眼球。既然被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声线非常像 Eason， 那就干脆出一首歌曲来幽默的回击一下 Mr. 乐队《如果我是陈奕迅》。 步街上观摩众人，外貌品行随意区分，日夜张望能成就伟人，或是作一世闷棍，自问极不愿当复制人，但事实声调难以变更，踏入巨星命途难度较深，或是再需要集训，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美光下逃离树荫，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白日梦破醒了门框余音，差过人，浪漫演绎还会震音，或是命书指明预约星辰，方可以惊到众生，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美光下逃离树荫，真相是其实我不去面对苦困， 怎样？神爱有神。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乐趣 Mr. 乐队，如果我是陈奕迅。如果说你的身体已经进入到一个春困的状态，希望这个小哥的歌曲对你来说是一剂清醒剂。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让你感受一下啊，鼓和贝斯、他们之间互相追赶撕咬的状态，还有吉他非常漂亮急速的扫弦，海龟先生热血新之路。 解释去的话里该拿什么，去只是坚持不能倒下，还不能倒下、炙热的心不要离去，如果再出纸火燃烧殆尽，就快不能去感知更多，可自动我几次痛我也会那些感到，这过往真的让人过夜逃避，现在去重温过想的那些陈年旧梦，那么扔掉就要起飞的回忆路走下去，听那些西北的声音，小心的人那是笛声，是笛声在召唤点燃就要冷却的心，继续去爱，继续热泪盈眶，看前方浮现的彼岸，忘记背后那是回家的方向，不停地走，前人的走，一起看到最后的画面，在世界的尽头，永恒的爱被高高举起，从未离去，虽然走前的羽翼已被坚决，就快不能去感知更多，可拖住我，请拖住我，保守纯真的心，这过往真的让人故意逃避，现在去重温故乡的那些陈年旧梦，那么扔掉就要起飞的回忆路走下去，听那些西北的声音，小心的人那是笛声，是笛声在召唤点燃就要冷却的心，嘿嘿，继续去爱，继续热泪盈眶，看前方浮现的彼岸，忘记背后那是回家的方向，小心的人那是笛声，是笛声在召唤燃就要冷却的心，嘿嘿， 紧迫感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在国内的乐队当中呢，算是技术还挺过硬的，然后风格也是比较鲜明的一支乐队啊。他们就是海龟先生啊，音乐当中还带着一种嬉皮的气质，而且呢，他们的因为歌曲很多都是朗朗上口的，所以在乐队当中也算是很具有流行潜质的这样一支乐队。15: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快意音乐，我是卓然。这首 Bubble Dream， 微光窜开了夜晚，纯白的夜聚集了星空，擦掉月亮的伪装，赶走跳跃的步伐前进，脱下孤单的舞鞋，心跳成了我的入场券，戴上愚蠢的礼帽，左脚右脚旋转了微笑。 Oh my Bubble Dream。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伊能静。 我要带上这一杯派克咖啡去遇见，一杯说走就走，一杯莫扎特，一杯不许吃棒棒糖， 一杯拖延症，一杯树同学，一杯空中职场，一杯充满阳光的自己。我在街角邂逅一杯美好，全家派克咖啡，全家就是你家。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10， 宋炳洋《成都成都》 Number 9， 佳佳《爱人的自我修养》 Number 8， 与 Raya 徐凯《一百件重要的事情》 Number 7， 周兴哲《爱在身边》 Number 6， 动力火车《泥汤》 我卸下了翅膀 Number 5， 八三幺人行曲五月天阿信干啦干啦 Number 4， 郭靖分手看看 分手看看 Number 3， 李玟十八 Number 2， 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Number 1， 赵雷成都 清清润润好知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锁定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回来，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魏如云的一首 Bubble Dream。 15点2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快意音乐，薛凯琪一个人失忆。 你要旅行我还能不能去，你不开心我还是不是愿意，总不确定我还能够靠你多近，两个人翻来覆去，你的简讯是一般的语气，你的关心都有些小心翼翼，还爱着你我呀怎么才能适应，两个人只剩朋友关系，就让我一个人适应，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就当我任性在角落安静地放空着呼吸，就算我知道你也不愿意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可是我不能再自然看你装作两个人什么都没有发生，简讯是一般的语气，你的关心都有些小心翼翼，还爱着你我要怎么才能学， 薛凯琪唱情歌总有种小女生很独特的细腻感，让人总是心生心疼这样的感受。在这首《一个人失忆》当中，我们能听得出来哈，这首歌当中的男生呢已经是跟那个女生划清了界限，但是女生还是难以自拔。当爱情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么伤痛和成长肯定都是相伴而生的。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张志成的这首新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淤青》，唱出了失恋之后还是比较正面的情绪。 我们总是爱上后变成下杀机，为了谈一段感情什么都愿意，如果有眼泪把它藏在心事里，煎熬成了成长的一帖放弃。我们总在失恋后咒怨天有地，为谁在深夜时分黯然的叹息，笑说时间是最好的书生平，却怎么也擦不去虔诚的语气。半边黑半边青都是爱过的痕迹，青春时陷入那一抹的暗色系，一点黑一点青，卷起那过去的点滴，哪怕不痛了却留恋着不退去。在失恋后就怨天有地，为谁在深夜时分黯然的叹息，笑说时间是最好的书生平，却怎么也擦不去虔诚的语气。心都是爱过的痕迹，青春时陷入那一抹的暗色系，一点黑一点青，卷起那过去的点滴，哪怕不痛了却留恋着不半边情，爱拒绝后的结局，青春不就是染上付出的心，一点黑一点情，绘出心碎后的印记，哪怕不痛了却驻守着这 甜蜜音乐盒。 从2000年，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的心情，到2001年，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的简单爱。从2004年，我顶着大太阳只想为你撑伞的缘由会，到2006年，爱的甜味蔓延发酵，暧昧来得刚好的迷迭香。从2007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的甜甜的，到2011年，说1000遍爱你这都不是问题的公主病。周杰伦用一首首甜蜜浪漫的情歌，讲遍了这世上美好的恋爱故事。2016年，周杰伦继续用他华丽的旋律配合方文山画面感十足的歌词，带给我们这首甜度满满的告白气球。日历翻过一页又一页，某一年某一天，当单车踏着落叶，你还会记得这首歌吗？塞纳河畔，一杯咖啡，用气球向你告白，如童话般浪漫。如果你也被这样的甜蜜气氛所感染，那就和音乐之声一起听听这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对亲爱的人说出最美的情话。音乐之声甜蜜音乐盒，周杰伦《告白气球》。

你想伤害我，我不会还手，已经放弃的人又不会疼，你已经看透我，已经看透的人只有我。 灵魂歌姬佳佳，这是他的新歌叫看透。而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倒真的也是透露着一种看透之后死了心的冰冷的感觉，这就是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一首不要爱我。然后穿着婚纱然后登到演唱会的舞台上面，莫文蔚绝对不是唯一的那样的一个女歌手，但是穿着婚纱然后唱把爱情给的谎通通都遗忘，这应该还是比较少见的吧。神圣的婚纱在这儿代表的不是对婚姻殿堂的向往，而是对过去的埋葬。莫文蔚，不要爱我。 不要爱我，我害怕失去你而心碎，害怕面对承诺的不悔，陪着我走入深渊。不要爱我，我害怕面对你的诱惑，害怕未来故事的背后不可告人的折磨。爱就像一睁眼又一转眼，来去你和我之间是无所谓又最飘忽的感觉。我只要一个吻或一双眼，就看透了你一切，是最浓烈最幸福的表面。我不再如此渴望让幸福围绕身旁，把爱情的谎当作是虚幻假象，埋藏我疲惫的心，埋藏我所有欲望，把爱情的谎给统统都遗忘，遗忘给统统都遗忘。害怕失去你而心碎，害怕面对承诺的不悔，陪着我走入深渊。不要爱我，我害怕面对你的诱惑，害怕未来故事的背后不可告人的折磨。爱就像一睁眼又一转眼，来去你和我之间是无所谓又最飘忽的感觉。我只要一个吻或一双眼，就看透了你一切，是最浓烈最亲的表面。我只能说爱的尽头是虚空，让我孤独的走，连最后一秒也不停留。我不再如此渴望让幸福围绕身旁， 作是虚幻假象，埋藏我疲惫的心，埋藏我所有欲望，把爱情的谎给统统都遗忘，遗忘给统统都。 难得的陈绮贞写的歌词呢，通过莫文蔚这么沉痛的口吻然后呈现了出来。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填词的这首歌，莫文蔚的不要爱我， David Bowie 在他66岁生日那一天发表了下面的这首 Where Are We Now。 稍后是 DJ 淡如带来的都会音乐，我是卓然，明天下午2点快意音乐再会咯。 Had to get the train from Potsdamer Platz. You never knew that, that I could do that. Just walking the day. Sitting in the jungle.A man lost in time near Cardiff, just walking the day. Where are we now?20,000 people, crossbars and broken. Fingers are crossed, just in case. Walking the dead.As long as